北京电台 RV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演出信息。2018索尔蒂中国大师班正在进行报名，年龄在22到28周岁之间，美声演唱类专业的青年艺术家和在校学生都可以通过国家大卷官方网站了解详情并参与报名。大师班计划在5月23号进行试唱选拔，挑选出6到8名优秀的学员参加为期5天的一对一授课。本月31号到2月3号由王媛媛导演、陈数领衔主演的北京当代话剧团创团剧作《海上夫人》将登陆国家大卷，再现现代戏剧之父亨利克·易卜生笔下的象征主义经典。此次出演《海上夫人》也是陈数继2009年出演话剧《简爱》之后，时隔八年再度重返话剧舞台。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暗讽了当时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批判了盲目崇拜的扭曲与荒诞，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却依旧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卷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在小剧场开启第三轮演出。大型历史话剧《天下良田》将于2月27号到28号在国家大卷上演，这部剧是根据电视剧《天下良田》改编而来，由钟海担任导演，电视剧版主人公的扮演者吴京安领衔主演，并集结了天津人艺老中青三代同台，共同演绎的一出传奇历史大戏。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备受关注的公交月票版一卡通正式发售，首批共5000套，分为1980年和2004年的三种版本。考虑到市民购买热情，北京公交集团将进行加印，同时有望在上半年推出1955年的月票版一卡通。市教委昨天发布关于做好2018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意见。今年本市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规模为 6.8 万，中考文化课考试时间定为6月24号到26号。2018年国考成绩已经公布，有8万多人进入了首批面试名单。没有入围的考生也不要灰心，还有一批调剂职位。国家公务员局昨天发布调剂公告，有3177个调剂名额可供报考。针对部分留学人员反映认证难、周期长、费用偏高等问题，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近日已经开通对所有国别的认证全流程在线服务。教育部昨天召开发布会透露，80%的留学人员认证申请周期将缩短。中国移动198号段近期开放，首发将持续到2月1号。198号段在北京地区由1980开头，配合新号段首发，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将推出198元全国不限量套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色阴沉，升温乏力，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为零下 3.9 度，天气非常阴冷。今天夜间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请注意交通安全。后半夜受弱冷空气影响，北风渐起，天气转晴。明天凌晨到白天将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外出请注意防寒防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1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3，不太适宜晨练。 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九度到零下一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11，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气温较低，北风比较明显，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最近有印度阿汤哥之称的阿米尔汗带着他的新作再次闯入大家的视线，这部神秘巨星自上映以来以超高的人气和口碑霸占着各大院线的排片表。神秘巨星究竟神秘在哪儿，又为何被大家称之为良心之作呢？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阿米尔汗和他的神秘巨星。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呢。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让我们进入到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2018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特约播出。缘起一个梦，情牵两代人，精心筹备小院春晚的两个90后彻底被一个超级白富美的到来搞得鸡飞狗跳。晚会能否如约举办，白富美能否找到梦中情人，2月9日到3月4日，2018超级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智取威虎山里的老八杨一威，恰同学少年里的蔡和森徐亮，邀请您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搜索西区剧场微信公号，购票有红包。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从预告片当中已经跟告诉大家了，我们要一起聊一聊阿米尔汗和他的电影。确实是阿米尔汗这些年在中国极具票房号召力啊，只要他的电影一来，我们说火，一听说阿米尔汗演的，行，等着数钱吧啊。来，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请出专业人士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电影它到底好看，好看在哪，这个可取之处又可取在哪，然后呢有没有什么不足，包括阿米尔汗有着怎样的人生呢？有请我们的影评人小爱，欢迎你，小爱。 好，我是小爱。 哎，欢迎您啊！这个小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先跟我们说一说，咱就先从《神秘巨星》开始聊，好不好？这个电影啊，我先说一说，因为每一次基本上，比如说你要来，我们要聊什么电影，我先去看一下。但是这次呢，我没有先去看，为什么没有先去看？因为感觉每次我看完了以后，回来跟你们聊。你们总会告诉我这个电影里边啊有哪个地方是有哪些彩蛋，哪些地方你一定要注意，我就发现我看的时候都没有注意，所以这一次我长智慧了啊，我等跟你们聊完了我再去看，所以你今天谨慎剧透好不好？ 对，大帅今天已经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先不要剧透，我要好好的去欣赏这一部电影。 但是好像这部电影也不用什么剧透，它的故事是不是也很简单？ 对，其实我就觉得这个你说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在点儿上的一点哈，就是神秘巨星它不是一个以剧情的扑朔迷离或者说很好的一个创意来打动人心的一个作品，其实它是一个特别俗套的一个故事。如果是你比较关心八九点档的这些情景剧啊，或者是一些泡沫剧的话呢，其实我想它的每一次的起承转合，它接下来它的剧情，然后它人物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七七八八的你都能够猜得到。 是吗？ 对， 那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就是这样的一部如此俗套的电影啊，看起来打引号的非常俗套的电影。它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好评，然后我其实还仔细的观察了一下这个好评，它不仅仅是说来自于某一方面， 就是无论是专业的影评人，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大家从这个影院走出来之后呢，都会有一个词叫做感动，都会觉得特别的好看，特别能够打动我。所以神秘巨星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我想我会给到九分。很高。 哎，你来过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是给评出来的电影，这个应该是你给的一个最高分了。你应该还没有给超过九分的，你来我们节目说的电影。 对对对。神秘巨星怎么说呢，其实大家其实我之前在另外一个电台做节目的时候呢，其实当时他们说的是小艾老师你来评一下这批票房黑马。然后我马上说，我说其实我并不认为神秘巨星是一批黑马。 对，我也觉得。 因为阿米尔汗，我想现在阿米尔汗对于中国观众来讲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就是每一个人听到阿米尔汗的名字呢都会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期待。 对。 对，他对于中国观众来讲其实真的是已经不陌生了。最早的那一部2003年，他的一部爱情电影也是帮他得到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一部影片，叫《印度往事》。当时那部影片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呢，我想，印度电影包括阿米尔汗本人还没有受到大家的广泛的关注。但是之后他演了《三傻大闹宝莱坞》。 对， 当时将近2000万的票房，当时就已经刷新了大家对于印度电影的一个认知了。因为传统印象上大家觉得印度电影嘛，就是唱歌跳舞， 对，动不动就你聊着聊着叮哒哒哒叮噔噔噔就开始了。 对对，就是咱们小时候看什么大篷车啊，就是那样的一些印象哈。然后三傻大闹宝莱坞这样的一个喜剧片，然后就让大家就觉得诶，原来印度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电影。 而且我就要插一句，而且这个电影我觉得他最后拿到2000万的票房，完全还他还吃亏在了他的名字上。如果说他换个名字可能票房还能再高一些。 有可能， 对吧？因为这个被列为叫什么被片名耽误的电影之一，其实就有这个电影。 对，很多人就为这个影片叫屈嘛，就是说哎呀这个中文的译名害了这部电影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确实是这个电影就已经给了中国观众很大的惊喜。然后之后呢他又拍了 PK, 也就是我的一个神。然后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他又是饰演的一个遗留在中国遗留在地球上的一个外星人。 对对对对， 然后也 PK 一个科幻喜剧类的电影。然后大家一看又爆了。 对， 当时是1.98亿票房吧，将近2亿票房。大家又一下认知又被刷新了，说天啊，说原来印度电影哈，在中国也是可以过亿的。结果这个就他的记录就不断的被刷新。到了对，到了你知道我要说哪个哈？到了 摔跤爸爸 了。摔跤吧爸爸的时候是12.9亿票房， 直接翻了十番了。 对，在这个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神秘巨星下线之前，目前为止呢，摔跤吧爸爸还是刷新了印度影片在国内的记录。所以就是大家看，就是阿米尔汗他的影片，就是在国内他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带来创造一个票房的记录，带来一个大家给大家很大的一个惊喜。同时呢，他每次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形象，对吧？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他百变的形象感觉。 但是同一种方式，它都会让大家都觉得，哎，真的这一部电影很平实，但是呢，很好看，我很喜欢。对，为什么呢？就是确实是我觉得从两点上来说哈，就是我们说回到这个神秘巨星，为什么我会打九分？第一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俗套的故事，并没有什么像其他的很多大家玩的艺术片或者是对烧脑类的这种类型电影一样，比如说它有跨时空的叙事，有4条5条叙事线，有复杂的人物，有非常烧脑的剧情让你去猜，没有，它就很简单，它只有一个时空，然后这个时空里面呢它有不同的2条叙事线，但是两条叙事线呢它会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慢慢来说。它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形式，然后拍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就是印度社会当中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故事，一个普通的一个小女孩一个故事，很平实。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平实的故事之后呢，其实它这个影片它给予观众抛出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思考。这个思想 它是怎么样表现出来的呢？它并不是一种说教的形式， 嗯， 它就是通过非常平时的表演， 嗯， 然后非常打动人心的这样的一种叙事方式， 嗯， 然后让观众觉得哎呀非常的感同身受， 嗯， 然后看完之后在感动之后呢又会对很多的问题去产生自己的主动的思考， 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电影它非常高级的地方， 也就是说它没有说有一些里面的台词或者什么样子我直接去说教，或者是我在那地方大声的讨论这个社会现象或者怎么样， 它不是凌驾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 嗯， 俯身的对你去宣扬什么东西， 嗯， 它就是一个非常平实的一个角度，它给你去讲述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就都给你陈列在你的眼前， 对， 然后你自己去想， 是的是的。你知道大帅你知道什么电影好看吗？ 嗯， 就是作为商业电影来讲哈， 哦， 我觉得好看其实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它能够提供娱乐性， 嗯， 它给出的很多的视听语言， 嗯， 让你有感受到消遣， 嗯， 它有消遣， 像变形金刚之类的， 是的，是的， 嗯。 然后第二个层面呢，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它能够抛出来一个话题， 嗯， 然后引人深思， 嗯。 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呢，这个电影它一定是一个很高级的电影。 嗯， 那么神秘巨星为什么好看，就是说虽然他是在讲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俗套的故事， 嗯， 但是呢他对于电影语言也就是视听语言的掌握他非常的娴熟， 嗯， 就他知道该在什么地方煽情，就大家都知道印度电影嘛，包括它里面的歌曲其实都很好听， 嗯， 然后真的就是你真的是有可能只是听那一首歌就能够听到落泪的，你知道， 哦， 一点都不夸张。 甚至你没有听懂歌词，但是你也可以， 你就会觉得很感动， 啊， 就沉浸在那样的一个氛围和情绪当中。 嗯， 你知道他是在煽情， 嗯， 你也知道这个都是套路， 嗯， 按照电影工业体系下的那些公式， 嗯， 大概的规划出来的，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应该做这样的一个剪辑， 嗯， 什么样的时间点，你这个摄影机的镜头的运动应该给予人物的面部一个特写。然后去捕捉他的眼神里面放出来的那个光彩， 嗯， 他对于电影语言的运用是非常非常娴熟的， 嗯， 那么因为他懂得如何去运用电影语言，所以呢他把一个原本非常俗套的故事呢拍得让你就是觉得好看 啊， 你知道，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哭，但是我真的哭了， 嗯， 而且我也哭在其中，乐在其中，享受在其中，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影片它单纯的说从制作本身来讲呢，它就是一个很高级的电影， 啊， 印度电影其实它最近这些年哈，我觉得它真的是在一个非常快速发展的一个状态当中，包括我们看神秘巨星，看他整个这个故事，你就能够感受到， 嗯， 无论是说这个电影的这个编剧， 嗯， 剧本的编剧，还是影片的这个导演， 嗯， 包括影片的几个核心的几个演员， 嗯， 就大家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啊，都是从职业性、专业性上来讲，都是没得说的，都是很棒的。 嗯，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细细的再来聊一下这个电影当中，它比如说它从视听语言的角度，它为什么俗套，但是让你觉得受吸引。 好， 好。 另外，它从故事的深刻性的角度，它究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嗯？ 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围绕这部电影可以去聊的。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这样，我们刚才既然聊到了，聊到了这个歌曲啊，我呢现在这个手头上有一版应该是黄渤演唱的《神秘巨星》的那个中文版的歌曲， 哦， 咱们大家可以先就是欣赏一段，感受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有一点感觉，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再从各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部电影和阿米尔汗。 身在何方，有谁能告诉我心之所向，对错怎样选择，可以不再彷徨，旅途什么模样，是否还很漫长，当受伤时候再飞进心里，还是躲不开受伤，当挫败时候就放慢脚步，渐渐接近理想，我是夜空迎接月光，我是烈火选择坚强，我是水滴追逐波浪，我是飞鸟逆风而上， 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这个小爱跟我透露了，说他最近在学印度歌曲。来，小爱来两句，没有没有。来，我先给你起个头，就我们这有人恶搞的是吧？是吧？八百标兵要奔北坡，然后是吧？就是用那个八百标兵奔北坡，什么炮兵啪啪啊，标兵砰，就是他那个调其实是很印度歌曲的。这个歌曲的这个旋律是很有特点的， 它是很有民族性的，就大家印象当中。 对对对， 但是就刚才黄渤唱的这首歌，就是他的印度，就是在影片当中的那个原声，这个女生唱的这个原声真的很好听， 是吧？ 而且它是一种非常通俗的，也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国际化的一种唱法。反而就是你刚才哼出来的那种印度的民族性的感觉会少很多。 哦，他不在，他用了一些国际化的语言，就是不再那么印度了啊。 对，就但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听。 好， 我就在学，等我学会了，下次给大家表演。 好的，好的，等着你啊。然后那个，那接下来时间你就跟我们从各个方面来聊一聊。刚才你包括说的视听语言，以及他的这个叙事故事等等的啊，跟我们说一说。 好，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哈，就是《神秘巨星》。这次的翻译顺便说一下，就是片方可能也是。 下了功夫了， 下了功夫了。对，他并没有就是再取一个容易让大家对这部影片产生忽略的一个名字哈，就是他直接是英文印那个 A Secret Superstar，直接直译过来的。那么大家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首先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部励志电影，因为它讲述的故事其实它里面是两条叙事线。那么主人公呢，在这里我会稍微有一点点剧透，但是绝对我保证大帅他不会影响你在看这部电影时候的这种愉悦感和观赏性哈。 好嘞， 就是这个影片的主人公，她是一个有音乐梦想的一个少女。那么讲述的呢，就是说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她想去改变命运，这是第一条线。那么大家可能容易就是把这个电影就理解为是一个励志电影。那么如果只是在这个层面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只是好看而已。还说不上是卓越。但是它现在是一部卓越的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层面之上呢，其实它讲述的是另外的一个范畴里面的一个事情了。就是讲到电影当中的第二条叙事线。第二条叙事线讲的是女孩的妈妈。她是一个印度的普通的妇女，和所有的印度女性一样，她经常在家里面遭遇到丈夫的家暴。对，她作为她个人来讲呢，她只是一个洗衣服做饭照顾儿女照顾丈夫起居饮食的一个工具。她丝毫谈不上自己的梦想，她也没有自己的追求。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低下的一个家庭和社会地位之下呢，她还是会时不时的遭到丈夫的毒打。比如说她有一次忘了烧开水，她的手就会被她丈夫打断。所以第二条线讲述的是她的妈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女儿寻梦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能够逐渐女性意识逐渐崛起，能够去站出来为自己去做一些斗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所以呢，这个影片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追寻梦想，它讲的是亲情，它讲的是女性意识的崛起，它讲的是反家暴。其实它的主题是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呢，就是我们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哈，它并不是在一种非常高高在上的，然后非常乏味的枯燥的这种说教之下，它是通过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小女生的个人的一个人生经历，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当然我们中国观众可能觉得离影片当中的人物还稍微有一点点的距离，但是放到社会放到印度本国，放到印度那个社会当下，可能观众就会觉得说这就是我身边的普通的存在的某一个小女生。那么这个影片呢，就是它两条叙事线，我现在就要讲一讲为什么这个电影特别的高级。就是看起来这两条叙事线呢，其实他们之间可能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这个影片真正它最后背后的所讲的那个核心的深刻的主题，就是女性意识的崛起和反家暴，就是通过这两条线的相互的交织和碰撞。反射出来的。那么两条线是怎么样交织碰撞出来的呢？它是把这个落点放到了母亲和女儿的这个亲情之上。 一条线他讲的是女儿想要追寻梦想去寻梦，但是他只是一个千千万万印度少女当中的一员，她其实没有太多的条件，或者说她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去追寻她的这个梦想，因为她的父亲，她的家庭，然后她所生长的这个环境不给予她这样的一种支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的妈妈非常的爱她，虽然她的妈妈本人也是非常非常卑微的一个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但是他极尽自己的所能，他倾其所能，他去帮助女儿去追寻梦想，他把自己的项链卖了，给了女儿买了一台 laptop 笔记本电脑，然后因为有了这台笔记本电脑，所以之后他的女儿伊西亚的命运就被改变了。然后再说回到他女儿小时候哈，这里面还有一个核心道具，核心道具其实也是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那么他其实他在前面和后面的剧情当中呢，他也有一个首尾呼应，就是伊西亚小的时候，他的妈妈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因为他有了这把吉他，他的这种音乐才华才受到了启蒙，他学会了弹琴，他发现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唱歌，然后他就坚持唱歌，然后坚持去追寻他的这个唱歌的理想，然后到了影片到了后续哈，剧情往前推进，到了后续也正是因为这把吉他，所以才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才促使了他的母亲真正站起来去反抗男权社会下的这种不公平的压迫，所以这把吉他它在前面和后面它是有一个首尾呼应的一个作用，那么它也推动了整个这个影片剧情的往前的发展，那么我们刚才说回到就是他的妈妈其实是倾其所能，然后去帮助他的女儿追寻梦想，所以在这两条线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是励志线，另外一条是现实线，就是在第二条叙事线之下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个导演或者是阿米尔汗整个这个影片想要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时代和环境的背景，就是我们看到通过他的母亲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大家就非常非常深切的能够感受到，就是印度的妇女他们每天他们的人生究竟过的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你就能够看得很清楚。而这个呢，其实和之前的摔跤吧爸爸的又不太一样。摔跤吧爸爸其实他讲的也是真正深刻的那个含义，也是说印度的女孩她应该也是有机会去追寻她的梦想的，女孩子不应该被剥夺追寻理想追寻梦想的权利，但是在那个影片当中呢，其实整个这个社会背景 对对对， 他还没有被放入到这个影片故事的主体当中。 好，那这样那个我们看一下啊，广告时间马上要到了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请小爱继续为我们大家介绍这一部《神秘巨星》和阿米尔汗。 山音乐堂新春贺岁，京剧名角荟萃，民乐名家携手，老歌送祝福，相声笑开怀。中山音乐堂初一到元宵节精彩演出，电话65598285，登录官网微信抢票吧。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从看不惯到离不开的欢喜姻缘，一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碰撞，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2017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即将贺岁登场，我是制作人朱红，这是写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首创业者之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邵泽辉指导，期待您的关注。 1月25号到1月28号，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 飞过西山进雪北，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最近有印度阿汤哥之称的阿米尔汗带着他的新作再次闯入大家的视线，这部神秘巨星自上映以来以超高的人气和口碑霸占着各大院线的排片表。神秘巨星究竟神秘在哪儿，又为何被大家称之为良心之作呢？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阿米尔汗和他的神秘巨星。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晚上为大家一起这个带来的是一部电影啊，叫《神秘巨星》。然后呢，我们有请到影评人小爱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这部电影和阿米尔汗。你好，小爱。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小爱。 刚才上半时段啊，广告这个插进来把你的话给打断了，我们继续聊，说一说你对这个电影，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在剧情方面的一些它的一些表现啊。 对，就是我在讲，就是这个电影为什么它表面上看起来故事那么俗套，你都能够猜得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对， 甚至连那个反转你都是一定能够猜得到的，如果不这样反转，那个这个电影就不好，就没法拍了，你都知道，但是你还是觉得好看，是因为他除了他的思想上他有非常深刻的这种思辨主题，有非常深刻的思考之外呢，他对于电影语言的把握他也非常的高级。所以我们刚刚就在讲说这个影片它其实是两条叙事线穿插进行的，一条线呢它讲的是这个小女生她用音乐来追寻梦想，那么这个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比较虚的一些东西，它讲的是人们在精神层面，这个女生在精神层面她怎么样想通过自己的这种唱歌这件事情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哈，这只是表面上这个层面的，很多的电影其实都在拍这样的一些故事，我们把那一类电影叫做励志电影。 对对对。 但是这一部电影呢，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励志电影，为什么？因为它还有第二条叙事线，第二条叙事线呢，就是把观众呢带到了印度当下的一个非常现实的，也是非常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社会现实当中，就是女性她没有任何的地位，她会时不时的遭受到各种的家暴，社会上各种的歧视。其实我都记得在几年前吧，有一个印度有一个新闻，说是有一个女性她被强暴了，但是当时印度社会很多的媒体包括公众的反应，大家的态度就是说，大家并不是把矛头去指向这个犯人施暴者，而是去探讨说这个女人她之后就不纯洁了。这我们听起来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社会是非常进步的，很高级的，但是在印度当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因为有这样有第二条叙事线，有这条现实的这条叙事线，才更加的凸显了第一条线，就是追寻梦想的这个道路它的这个可贵和它所受到的阻力。 那么我们在两条叙事线交叉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还有很多的碰撞，很多的交织。这个交织它是通过了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这种亲情把它相关联到一起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关联之下呢，就是大家看完这个电影，大家会觉得说原来印度的女性这么的不容易啊。然后所以我们才在影片，在我们越往后看，我们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影片当中每一首歌都那么好听呢？为什么每一个演员他们都这么到位呢？就是因为他给你展示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然后也是他用非常用心去拍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呢，我想就是影片当中他的人物的设定，他也每一个人物他都非常的饱满，就他并不是说只是阿米尔汗饰演的这个男明星，或者是主人公这个小女生，或者是那个母亲，这所有的包括很多的配角，他每个人的出现他都有他的功能。我举一个例子哈，这里面这里面出现了三个女性，就是小女生、她的妈妈和她的姑奶奶。这三个女性的出现，其实她们就代表了三代人。那么每一代人，我们能从这个电影当中，从这个角色身上能够感受到，就是时代在往前的变化。那么印度女性，她们究竟大概是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状？姑奶奶所饰演的就是一个，在旧社会长大的，然后慢慢变老的这样的一个普通女性，她对于社会上，她对于每个家庭当中女性被压迫的这种地位呢，她是没有任何的怨言的，她甚至都没有反思。她就是在这个影片在她这个故事几乎都快要结束了，都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她才出现了她的第一句台词。台词是说什么呢？说错就错在你的妈妈不该把你生下来，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我的妈妈也不该把我生下来。就你别看这个老人他只是出现了这两句台词，但是这两句台词就非常非常赤裸裸的，也是非常直接的，直接就点到了这个影片的主题上，就是在印度女孩生下来究竟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生女孩呢？你生她出来你并不给她提供这种追寻梦想好好成长的一个环境啊，她生下来之后她没有办法去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么这个姑奶奶她这一句话呢，其实就虽然这个人物她在影片当中在前面可能看起来真的是她不出现也没关系啊，好像是觉得可有可无的，但是到某一个时间点，嘣，他出来两句话，直接就把这个题目给点了，画龙点睛了。其实他这些人物的设定都是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他是代表了旧社会的女性，那然后他的母亲呢，其实母亲就是讲述的这个印度女性，其实她也是可以慢慢。 我觉得他就有点像这种 意识觉醒了， 承上启下的一种，就是姑奶奶的。我听你讲，就感觉姑奶奶她是一个完全没有这种，就是应该说是叫意识死亡的这样一个人。然后呢，她的妈妈应该是稍微有一些觉醒意识，但是她又没有着那样的行动力，或者是没有能力去反抗的。然后 对她的妈妈其实才是这个影片的主人公。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影片高级，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个小女孩是影片的主人公，但是其实真正的主人公主角讲述的是这个妈妈。只不过呢，她是通过她的女儿一个寻梦励志的一个故事来讲述她的妈妈是如何作为一个被压迫的女性，然后突然就一时崛起了，她也懂得去反抗了。她你知道，就这两个层面她结合在一起，她就是很高级。她讲的是她妈妈的故事。然后这个影片在最后，他在台词当中其实也有点题，他说其实这个女生站在这个领奖台，站在她音乐殿堂的一个制高点，她对全世界的人宣布，她说其实真正的 superstar 并不是我，真正的 superstar 是我的妈妈，因为她巴拉巴拉，她怎么样用她的爱一步一步的抚养我长大，支持我等等。就是到那个节点的时候，当时我在电影院，我身边的男性女性大家都在哭泣，都被打动。对对，所以我们就在讲，就是他，我们以这个姑奶奶为例哈，我们讲就是这个影片当中他的人物设定也是非常的饱满。包括他里面出现的男性，就这个影片他讲述的是一个很俗套的故事，但是呢他里面每一个人呢又都那么栩栩如生，而且他不是脸谱化的。 其实这个电影它在印度上映哈，其实我开始可能会担心说会不会被印度社会所排斥，因为印度它虽然已经是民主社会，但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它还是有很多的歧视女性的这些问题。那么大部分的男性啊，他是一个社会的主体，他们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部电影？但是印度社会是接受这个电影的，为什么？是因为它里面的男性他并不是一个脸谱化的，这里面出现的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人是女孩的爸爸，因为他一出现，他的妈妈就会有问，就会受到威胁，就会随时受到责骂，甚至是殴打，就大家就会很紧张。但是他爸爸也不是一个大恶人，他爸爸只是在那个社会那个环境当中很普通的一个男性，是他所生长的这个环境把他变成了那样的一个人，那样的一种方式。而对于他来讲，他不认为自己是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他认为是很正常的。但是除了他爸爸之外呢，还有两个男性角色，这两个男性角色呢又让大家没有对这个社会产生绝望，就是这个小女生的这个小男友。这个小男友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纯真，然后心里面呢也满满都是爱，他永远都站在这个女生的身边，想逗她开心，想支持她，然后他对于这个小女孩的非常懵懂的爱情，虽然你觉得就是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小男生没有什么区别，他在他身上，在他的那个阶段并没有体现出就是这个女孩她爸爸那种恶魔的那种气质，我们看不到，所以这一点是给予大家这种希望的。然后另外就是阿米尔汗所饰演的这个有一点点过气的但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音乐巨星，他在电影当中他并不是一个像女孩的爸爸那样的一个非常传统的随时对妻子和孩子施暴的那样的一个男性，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有他的艺术追求，然后同时呢他的生活呢他也和任何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名人一样，也受到很多很多人的挑剔或者指指点点，但是他在关键的时刻他去鼓励这个女生，他去帮助这个女生，其实他和那个小男孩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呢也是人性当中很温暖的很温情的东西。所以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大家并不会觉得说天哪，我看完了我就发现，我就会觉得说 恨男人， 在印度就是男性都是恶魔，大家不会，因为这个影片当中他给予的每一个人的每个男性角色的这个分工和定位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你看印度观众也喜欢看嘛，虽然他们大概的票房也就是8000多万人民币的样子，比我们差远了，但是他还是一个受大家喜欢的一个电影。对， 好，听这个小爱刚才介绍完了这个影片，整个的就是他的故事线以后，我不知道小爱你再从视听上面跟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之后呢聊一聊阿米尔汗这个人吧。 对对对，视听语言我简单说一下，我就或者举两个例子哈，举两个段落，就是在电影当中就是他很煽情，这个煽情呢就体现在他的镜头的运动，他的拍摄，他的剪辑，包括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样的背景音乐等等等等，他是配合的非常好，然后也都是经过了很好的设计的。其中呢有一个段落对我来讲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这个小女生她历尽了很多很多的艰辛吧，可以这样讲哈，她终于到了这个录音棚，她去录那首歌。但是最开始呢阿米尔汗所饰演的这个歌手啊，他给这个小女生所设计的这个歌曲以及这个歌曲的唱法其实是很不适合的。所以这个女孩就唱了几次，试了几次都没有那样的一种感觉，她觉得这不是她应该唱的歌，她的感觉是对的。那么正当阿米尔汗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对此都觉得很失望很绝望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完了，今天这泡汤了，这个歌也录不了了。原来大家是寄希望于这个神秘巨星，神秘的小女孩，大家都认为说她能把这首歌录好。可是她唱了几次，大家发现她不是那样的，她根本就唱不了这样的歌，就大家就很失望，当时那个情绪是很沮丧的。然后当时摄影机，然后这个小女生就跟这个阿米尔汗饰演的这个克拉提就商量，就是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想用肢体来唱歌，我想用我的心来唱歌。然后他这句话就打动了阿米尔汗所饰演的这个人，然后他就争取到了最后一次尝试的机会，结果一进去 就是刚才黄渤唱的那首原、就是原版歌、非常非常的打动人、然后当时呢这个场景所展现的呢想要表达的就是所有的在座的工作人员包括阿米尔汗这个人呢大家都觉得说喜出望外啊、就是之前还是很沮丧很绝望突然一下就找到感觉了就说天哪、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歌曲、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且大家都知道这首歌会火他怎么表现这一点的呢他并不是通过台词他并没有让演员非常很生硬的很夸张的站在那个地方欢呼、亲吻拥抱他没有这样他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间点他的摄影镜头他慢慢慢慢从远景到中景然后变成了一个面部特写他去捕捉阿米尔汗的眼神、就是你能够看到你甚至能够感受到阿米尔汗眼睛里面的东西它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前一分钟他还是哎呀挺绝望的怎么办呢他白跑了一趟然后突然听到这首歌突然天哪然后再往下听 Oh my god 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就是就很快那一个瞬间、但你能够感受到他的眼神当中绽放出来的那种光彩然后之后摄影机他就慢慢的横摇横摇就移到了阿米尔汗身后几个不同的工作人员的身上慢慢也是推的这个中景近景他其实没有通过任何的这种很夸张的肢体语言或者台词去告诉你说大家都喜出望外了他就是通过一个摄影机的一个运动景别的转换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点他切得特别的准所以你就然后你耳边又听着那首特别动人的能够打动你的那首歌曲所以你就整个人你都会觉得沉浸在那样的一个故事当中你也会受到感动、 好那我们这个关于电影剧情方面我们就不继续为大家剧透了啊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话可以进剧院但是我想说就是刚才你描述的这个场景里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用啊也都会用这些镜头但是呢一是我们说有演员就是比如说我在想的时候就是阿米尔汗他那个一刻的表演一定要非常的真因为有的时候 太棒了 如果你演不好的话就很假因为你想想那个眼神一定是先很失望然后呢进去了以后其实大家都能猜到这个小女孩再次进去的时候一定会惊讶全场对吧一定会惊艳到她那如何表现这个过程多快多慢她的变化她要怎么表现哇这个其实就要看演员的演技啊等等的这些 对对、所以就是她整个这个电影语言嘛其实它是多方面为什么说电影是一个就是大家的合力它真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工作 对 包括剪辑师包括灯光师包括最后期的调色甚至调音演员的表演导演其实大家所有的人集结在一起他才能够出来你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但我不知道你聊不了一些花絮啊就是这个小女孩就是她这个剧中的这个女演员她是个歌手吗这个歌是她唱的吗还是说就是都是后面的配音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她的原唱 啊 之后可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也算是留一个作业啊 对对对我都没有想到去查一下这个真的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我有时候我看一些电影的时候我对这些人感兴趣了以后特别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他唱的呀或者 特别好听他里面出现了大概有我现在在那个某音乐的一个 APP 上我找到了几乎里面所有的原声我每天都在循环真的是在学我跟大家说我在学印度歌曲大家都疯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一点时间聊一聊阿米尔汗吧因为阿米尔汗简直我说一说我对他的几个印象第一个印象我就感觉他是一个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就是因为他好像就是特别关注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据说他好像还在印度办了一个电视节目然后呢就专门去做相关的这些这个工作另外一个呢我就感觉他好像特别喜欢中国而且他跟中国就是特别喜欢中国而且我看过很多次就是他的访谈就是在国外的访谈啊不是中国人访谈他们就在国外的访谈他都在说是比如说呼吁印度要向中国学习啊等等的所以我这是我对他的两个印象啊你不知道你是从哪几个角度介绍一下阿米尔汗啊 阿米尔汗现在就是这两天他一直在中国， 嗯嗯， 在不同的城市在做巡演哈，在做他的这个宣传。嗯，我想他对于中国观众来讲已经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巨星了。 对。 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讲呢，首先我认为就是他是一个令我非常敬佩，令我崇拜的一个普通人。 嗯， 这个我觉得是跟他所从事的一些更加高尚的公益性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其实他的经历其实也蛮简单的，并不像很多的明星那样那么起起伏伏，有那么多的故事可讲。他就是小的时候他是八岁他跟着他的叔叔，因为他的叔叔是一个导演，他在他叔叔的两部电影当中呢参与了这个表演，就是八岁的时候就拍了电影。但是之后他并没有就是在演艺圈继续的这样去坚持下去，他去跑去打网球了，而且他的网球据说还打得很好，还是他们印度本国的各种网球冠军。对，然后在88年的时候呢，他又被重新拉回到了电影圈，就又有人就劝他说，其实你的条件那么好，你应该来拍电影。然后他从89年开始就拍文艺片，然后拍警匪片，然后慢慢的又拍印度往事，拍爱情片，拍不同题材的电影。他就慢慢的就一步一步的就在印度和国际市场打开了他的一个知名度哈。我们讲的那个03年的印度往事那部爱情电影呢，就是帮助他拿到了第一次就是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去竞争的一个机会。他身上也是背了很多的荣誉和奖项来的。但是如果只是这个层面呢，其实他和其他的很多的明星或者是演员一样，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他为什么人们称他是一个印度的国宝级的一个电影呢？我想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他在公益事业方面他的努力，就他曾经我记得是2012年还是2013年，应该是2012年，美国的《时代》杂志曾经有一个封面报道，就是采访的是他。然后在那个《时代》杂志那篇文章当中说，阿米尔汗他是一个演员，但是他是一个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演员。其实我们放眼四望，能够收到这样一个评价的演员，似乎是不多的哈。 对对 对, 对, 对， 能够数出来的，我现在还不知道第二个是谁。 嗯， 对。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这个表演事业当中，无论是他去做他的真相访谈，那个真人秀的那个电视节目，还是他在他的电影作品当中呢，他都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也是非常一致的一个主题，就是他希望通过他的影视作品去反映一个民生，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神秘巨星，他就非常直接，就是来的最直接最简单粗暴的一次，就是告诉你说，印度的女性你们应该意识觉醒了，你们不应该再忍受家暴了，你们有权利去追寻梦想的，你们是女生，但是你们和所有的男孩子一样，你们生来应该是平等的。他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摔跤吧爸爸呢，也是讲述的是同样一个主题，但是他没有涉及到家暴，但是那个主题他稍微的更加的隐晦一些。对，然后再往前推，他的基本上他的大部分的电影作品他都会去触及到这样的一个而且是非常敏感的一个社会问题。那么他本人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在印度做了一档真人秀的节目，叫真相访谈。这个访谈类的节目，他每一期他都是会关注一个弱势的群体，比如说遭受到侵犯的儿童，对，比如说受到家暴的妇女，或者是被遗弃的老人等等等等。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他自己说，他说我去做这些事情，我并不是想去批判谁，我也并不是想去激化社会矛盾，相反我是想去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所以他本人因为他也有号召力嘛，所以他很多东西他的每一期节目抛出来都是一颗重磅的炸弹，然后都会在媒体和公众掀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探讨，一个波澜。但是确实也是会促进，从很大的意义上，从某种程度上会去促进政府 或许促进当地印度的一些机构啊，去做一些改善，去做一些推动。他确实是在通过他的这种电影的方式，或者是电视节目的方式，他确实是正在改变这个国家。那么他自己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印度的一个第三任的一个大使，就是其实你看他完全可以只是很简单的去享受他的这种巨星的生活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首先他有一个非常高尚的人格，然后他的内心充满了慈悲，充满了这种善良和美好，所以他首先他是一个特别令人敬佩和尊敬的一个人。然后另外在这个层面之外，从他的表演上来讲呢，他的本职工作没有什么让你挑剔的，就是你记得在那个上一部电影《摔跤吧爸爸》咱们当时还聊过专题， 对， 咱们还在讨论他怎么样去增肥这个事儿，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他为了拍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去这样去摧毁改变自己的身体，其实这个事情对他本身的身体是有很大的打击性和副作用的，是不好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因为他对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他的职业有一颗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那么我们再说到他的演技，他的演技真的很好。这个影片最后有一个彩蛋，你也会特别的喜欢。对，他的演技也是没得说，他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不同的形象，就每一个你都会觉得形神兼备啊，就是他呀，他应该就是那个人啊。 而且关键是啊，比如说因为我们说演员有的时候特别害怕被定型，就演什么都是那个感觉。你像你仔细去回想一下，阿米尔汗不管是演那个什么叫遗留在地球上的外星人， PK, 他那个傻傻的那种感觉，包括那个这个过气的摔跤选手，然后神秘巨星我没有看，他演巨星的更是他自己本身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让人感觉很钦佩啊，真的。 对对，而且我突然又回到电影当中哈，刚刚在讲说那个视听语言，我突然还想到一个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前后的呼应。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他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好几次他拍了女孩去坐飞机的段落。那么每一次女生坐飞机，每一次她上飞机呢，她都是要一个靠窗的座位。但是每一次她进了这个机舱之后呢，都会有一个油腻中年男人占了他的座位，坐在他的那个位置上。然后他第一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他有点紧张，但是他还是非常勇敢的，他对对方说，他说这是我的座位，请您让一下。第一次那个中年油腻大叔而且很成熟啊，就非常不屑一顾，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就说了一句大概意思就是说谁坐这个座位都是一样的，就不走。然后这个女生就非常勇敢的坚持说这是我的座位，希望您离开。这一幕其实到最后也有了一个环状，又出现了同样的一个情景，然后跟前面是环状相呼应的哈。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细节呢？就是说导演就是想告诉你，就是现在的这个印度的年轻女性哈，其实她们和以前的她的姑奶奶和她的妈妈已经是不一样的。她们其实可以去勇敢的去做自己，勇敢的去争取自己的一些权益的。所以你看她在她的坚持之下，她两次都把就是非常强势的男权社会下的强势的中年成熟男性他们都给他把这个位置让出来了。就这两个细节，但是这两个细节真的是不一般。 好的。哎呀，今天听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跟小爱一起聊了一下这部神秘巨星，包括阿米尔汗，值得的确是一位值得让人尊敬的演员啊，导演。然后那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中国也早日诞生这个更多的好电影吧，好不好？今天小爱就和你先聊到这里，谢谢小爱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那今天节目各位就到这里了，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